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暑期出游，您在制定旅游计划的时候有没有依靠爱彼迎的帮助呢？他把可以为旅行者提供房屋的业主和旅行者结合在了一起，让彼此间的需求呢得以最大释放。不过在超高速的发展中，爱彼迎也频频遭遇了质疑。那么以美国为最大市场的爱彼迎如何在法律政策的不断匡正之下赢得自身的更大发展呢？今天节目中我们要连线美国洛杉矶1300电台的主播王丽琪，了解相关的情况。然后我们还要把视线转向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这个音乐之都最近有一场不同寻常的音乐会上演了。好，欢迎走入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眼下正值暑期，大家纷纷出游，正是一年当中旅游的黄金时节。现在呢，大家出门玩越来越依赖于手机软件的各种帮助了。在安排住宿的时候，很多年轻朋友可能更习惯于用手机的一些特殊的民宿软件，比如 Airbnb。它的中文译名叫做爱彼迎，而 Airbnb 呢是英文 Airbed and Breakfast 的简称啊。这是一家联系旅游人士和家有空房出租的屋主的一个服务型网站，可以为用户提供各种各样的住宿信息。在2011年 Airbnb 的服务令人难以置信地上升了 800%。 Airbnb 的总部呢就设在美国加州旧金山市，房东可以通过手机程序来发布房源，而需求者呢可以搜索房屋度假租赁信息，并且在线就完成整个的一个预订程序。据 Airbnb 的官网显示，目前其社交平台在全球191个国家、65000个城市为旅行者们提供数以百万计的独特入住选择，不管是公寓、别墅、城堡，甚至是树屋都可以找到。不过近年来 Airbnb 业务的强势发展也确实波及了酒店行业的正常经营。另外，传统民宅作为旅游者的临时歇脚处大量出租，是不是也干扰了社区的安全和人们的居家生活呢？ Airbnb 一时间也被舆论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多国也是纷纷出台一些限制政策来规范 Airbnb 民居的使用。下面我们就要连线在美国洛杉矶1300电台的主播王丽琪，请他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Airbnb 目前在美国的发展情况怎么样，在发展过程中他遭遇了哪些问题，未来又该如何来面对解决这一问题呢？好，一起来听他的介绍。 以年轻旅行者呢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旅行民宿软件呢爱彼迎 Airbnb 呢近年来可谓是火遍了全球。目前呢这个 Airbnb 呢爱彼迎已经在191个国家注册了有500多万处的房产，每天晚上呢有超过200万人通过这个网站呢在世界各地预订住宿。那么说到了 Airbnb 呢是一个让大众出租住宿民宿的一个网站，来提供呢短期出租房屋或者是房间的服务，也让呢旅行的朋友呢可以通过这个网站或者是手机发掘来预定世界各地的各种独特的房源，那么也为近几年来呢共享经济发展最独特的代表之一。 Airbnb 呢爱彼迎这个成立于在2008年的8月，它的公司总部呢是在美国的 California 的旧金山，它是一家私有公司，由 Airbnb Inc 负责管理运营的。